这个故事叫做《红色女尸骸》。有一天晚上，小丁走夜路回家，在他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，他见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下面有一对女人穿的鞋，那双是一对做工精美的红色鞋，只鞋表面看上去就好像没人穿过那样，都挺新的。他眼见四下无人，小丁觉得那双鞋自己不执，其他人见到都会执的，所以他就执了。心里面想，我又不偷又不抢，不要白不要嘛。于是小丁就将双鞋执了回家，然后就送了给他老婆小佳了。老婆，看到新鞋靓不靓啊，中不中意？小丁将双鞋就送了给他老婆小佳了。 哇，好靓的鞋啊，边度嚟噶？ 小佳穿上了一双红色的鞋，不大不小，啱啱好就合脚了。小佳非常之中意，我特登买俾你噶嘛，开唔开心啊？小丁见到自己老婆小佳好中意呢对执翻嚟嘅鞋，心里边就非常之高兴啦。冇谂到呢次就执到笋嘢啦，最重要嘅系可以氹到佢老婆嘅开心。小佳对小丁啲话信以为真，呢只时候佢全部嘅心思都俾双红色嘅鞋吸引住啦。但系自从嗰晚小佳着上对鞋之后，怪事就开始发生啦。小佳总是听到他身后面总是有些脚步声在跟着他，但是他翻转头，身后面就什么人都没有的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小佳以为这是幻觉，但是几日之后，那个脚步声一直在跟随着他。小佳走快一点，那个脚步声又走快一点，小佳停住在那里，那些声就没有了。这时的小佳就觉得有点害怕了，他觉得问题就出现在小丁送给他的鞋上面。在小佳的再三追问之下，小丁终于将实情讲给他知道，那对鞋不是他买的，是在路边执的。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好死的了，还说这对是新鞋，我呸！ 小佳有点不开心了。小丁现在都有点后悔了，但是执都执了，但是这对鞋究竟是谁的呢？那一天晚上，小佳就发了个噩梦了。他梦到自己穿着那双红色的鞋路过一片森林，月亮将他的影拉到很长，他身后面就响起了一个脚步声。小佳很害怕，他立刻停下脚步，回头望了一次，脚步声停了，他身后面又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小佳继续地走，他身后面的脚步声又一次地响起身了，他就吓死了。他就再一次翻转头望，这次他就见到身后面站着一个没了鞋的女人。小佳吓了一跳， 你是谁？ 小佳惊恐地问个女仔， 将对鞋还返给我，不是我要你死。 女人指着小佳穿着那对红鞋冷冷地说， 不好杀我啊，我不知道对鞋是你的，我返给你就是了，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今晚就要在执到对鞋的地方那里帮我穿回对鞋，不是的话你的下场非常之惨的。 女人冷冷地讲完，都未等小佳要问得什么，女人就发现一股烟雾消失了。她在梦中醒过来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小佳就将个梦讲给她老公小丁知，并且要小丁在第二晚带她去执鞋的地方那里。小丁好像见到小佳不是在开玩笑，可能他执那对鞋确实有问题了，他只知道理亏，所以决定就带小佳去森林那里，按照他发过的梦去做了，都想将功补过的。第二天晚上，两个人就带上了鞋来到那片森林那个地点，那棵大树下面就在这里了，对鞋我就在这里执的了。小丁对着小佳说， 但是他要我将对鞋穿在他的脚上，他在哪里啊？ 这阵时的两人就四处地找小佳噩梦里面那个女人的行踪。 谁敲我的头啊？ 小丁摸摸自己后尾枕，抬头望了望，他依一望不打紧，但是一看差点就将他吓死了。只见他见到树上面挂着一具上吊的女尸，那个女尸没有穿鞋的，吹着风在那里荡来荡去，只脚刚好就踢到他的后尾枕上面。 我望到嘅就系佢啊！ 小佳指住女尸，颤抖咁讲： 咁，我哋快啲帮佢着翻对鞋啦！ 小丁口震震咁讲：见到呢情况，唔惊先怪啊！两个人壮住胆，非常慌张咁就帮女尸着翻对鞋啦。边着仲边讲对唔住之类嘅话。嗰晚之后，小佳再都冇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啦。佢以为呢件事情就咁样就结束咗啦。但系冇过几日，小佳又发咗个噩梦。梦里边，嗰个女尸讲： 你哋将只左鞋着咗我右脚上边，右鞋着咗我左脚上边，你叫我点行路啊？今晚一定要同我换翻翻嚟，唔系我要你哋条命啊！ 老婆，买对新鞋俾你啊！小丁喺背后攞出一对新鞋送俾咗小佳。 我怕我冇机会着啊，等过咗今晚再着啦。 点解啊？小丁不解咁问。 个女尸话我哋将对鞋着错咗，要我哋今晚去着翻啱佢。 听住小佳咁讲，小丁已经跌坐喺地上啦，心里边就谂：点解又要去啊？早知道就唔执嗰对鞋翻嚟啦。呢阵时嘅佢都后悔死了。